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52集偷袭。平日里好看和凶狠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，正如那些老人所言，花拳绣腿，好看的招式一定不会有力，而真正有力的招式必然是很凶恶的。然而谢景行却不然，他本就生得俊俏风流，然而当他匍匐于马背之上，长枪在前，竟如鹦鹉战神，那种自沙场上历练而出的铁血气质，让人完全无法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。力与美，俊俏与狠戾，他像是一头美丽的狼，有一种让人心悸的贵气和勇力。紫色衣衫如流云闪电，身下骏马疾驰飞腾，在他之下，全场的人似乎都随着马蹄声而热血起来了。他有一种奇怪的气质，能引的人为之飞腾。谢长昭和谢长武双眸紧紧跟随着紫衣少年，他们也随着分开，竟是要一左一右地包抄谢景行，想将谢景行围歼。这还真是不要脸面的做法了，分明就是两个对一个。场上众人惊呼连连，复修一道，周王一笑， 谢景行倒是谢家的好苗子， 哪里有你说的玄乎啊，这一般顽劣连谢顶都收拾不了，只怕也是个混世魔王。 傅修一笑而不语。这谢景行虽然瞧着顽劣，却必然不是省油的灯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阴谋诡计也无可奈何。谢景行之所以把这般玩世不恭的态度摆在明面上，正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畏惧的。而是什么令他无所畏惧呢？只怕是自信吧。和周王的狂妄自大不同，也异于晋王的小心翼翼，傅修仪评价一个人从来都是看得很全的。是以他的幕僚中什么人都有，有才学广播的，也有看上去十分不起眼的，有家道中落的高官，也不是没有十恶不赦的罪人。唯才而用，人品气度亦或是处事的态度，对他而言都不重要。谢景行这样耀眼的人，真是想把他收为己用啊，可惜了，偏偏是从临安侯府出来的，而临安侯府毕竟不能在明启的江山中存在太久。放下心中的惋惜，傅修仪继续抬眼看着场上的少年。谢景行在谢家两兄弟的包抄中却灵巧的左突右窜，仿佛一尾蛇。无论谢长武和谢长昭的围堵看上去有多么的密不透风，他总能轻巧地滑过去。那两兄弟原本配合无间的双枪，在谢景行的三两波动下看上去破洞百出，实在是滑稽得很。有较量才会分得出高下，早在打斗的过程中，孰高孰低，孰优孰劣，几乎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事实。谢家两兄弟在谢景行面前实在是不堪一击。 天哪， 白薇捂着嘴惊呼道， 谢小侯爷看起来分明是在耍着谢家两兄弟玩。 不错， 易佩兰也惊叹道， 比较起来谢家两兄弟的马枪看上去似乎只是摆摆模样。 女眷们都能瞧出来的事实，男眷席上如何瞧不出来？谢景行能够一击必杀，却故意在一点一点地磨着谢长武和谢长昭，仿佛狮子抓到一只兔子，却不急着吞吃，反而戏耍折磨。 哇，谢小侯爷可真是了不起的人， 冯安宁说道， 谢家两兄弟的马枪可是最引以为傲的东西，可如今比起来实在是与您之别，只怕今日也是会败得很惨了。 沈妙低头看着面前的棋局，并不，这怎么能算败得很惨呢？ 这才刚刚开始。他慢慢地落下白子，两只黑子瞬间被通吃，棋盘上出现一小块空白。台上，谢长武和谢长昭二人终于被激怒了，他们像猴子一样的被谢景行戏耍了半天，心中恼火又觉得耻辱。谢景行今日分明是故意让他们两兄弟下不了台，知道自己刚才表现的有多糟糕。谢长武心中陡然生出了一股杀心，他恶狠狠地瞪着面前的紫衣少年。那马背上的少年俊逸非凡，似笑非笑的模样十分惹眼。从一出生开始，他便是临安侯府的天之骄子，可即便是这样，他依旧对临安侯府不屑一顾，无论是世子的地位还是对谢鼎的偏心，他就像丛林中的万兽之王，一只老虎，霸道地堵住了所有人的生路，让人怎么能不恨呢？万分狼狈之下，谢长武从来维持的完美的面具终于濒临不住的破裂，他大吼了一声，抓住长枪直直地朝谢景行冲去，在错身的一瞬间，却是恶狠狠地将长枪刺进了谢景行身下的马屁股，辅座皆惊。在马枪的比试中，从未有过人去攻击对方的马匹的，因为马匹是坐骑，这样做极有可能伤到对方。从马背上跌下来，轻者休养个把月，重者断胳膊断腿，甚至折断脖子，一命呜呼，都是常有的事。毕竟校验只是考评学生的一种手段，没必要这般血腥，所以这样的情况从未有过。谢长武这样的做法实在是有些小人行径了。谢长昭也被谢长武的动作惊了一惊，可是很快他就明白过来，几乎没有犹豫，他驾着身下的马匹朝着谢景行的方向冲了过去，竟是要生生地将衰落的谢景行践踏而死。这两兄弟莫非是疯了？全场人只有一个念头，且不提这事儿在民旗会不会触犯律法，可就是在临安侯府，临安侯知道了这件事，谢景行若出了个三长两短，谢家两兄弟还能跑得了？女眷们一片惊呼，男眷们也是倒吸一口凉气，胆子小的已经捂住了双眼，冯安宁这个娇娇女也吓得尖叫起来。沈妙的手腕一停，抬头看向台上的少年，谢家这两兄弟果然不是什么高明的对手，这一步棋走得太烂太烂了，而谢景行也注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但见那黑色骏马长嘶一声，两只前蹄一下子扬高，几乎要直立起来，而后疯狂地挣扎，紫衣少年长枪在手中挽了个漂亮的花，却是一蹬马蹄，那长枪横着一折，将两只马蹄狠狠一绊，骏马一下子倒地，却是再也没有站起来。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谢景行却是脚尖轻点，二话不说便飞身一跃，他身姿出尘，潇洒的如同天外飞仙。而长枪一身一翻，谢长武被他挑翻在地，另一手却是随手捡了枚石子弹了个花，尽数打进谢长昭马的膝盖弯，谢长昭躲闪不及，一下子摔倒下来。两兄弟都被挑翻下马，不过是短短一瞬间的时间。而谢景行一只脚懒洋洋地踩上谢长昭的肩，另一只手的长枪指着谢长武的脑袋，似笑非笑道：“ 连哥哥也敢偷袭，可真是自不量力呢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